眼痛得不行，走路都像踩针缝，一天到晚都在走，脚底板磨出血红，脚后跟在喊救命，我的双脚太沉重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痛苦却无处倾诉，脚后跟像是在哭，像是受伤的小狗，每一步都是煎熬，每一次都心如刀割，脚后跟在呼唤，有人能给我安慰，我需要一个拥抱，让我忘记这些痛。勇敢的心才开始